好，欢迎嚟到 Otta Channel。我哋咧即系话好多时候咧，呢啲咧录完啲罐头，即系一个月前录低嘅节目啦。咁偶尔都有啲即时性嘅。咁今个 咧，迟啊，迟咗几日啦。 咁你迟都唔迟几日啫嘛，因为依个礼拜事啫嘛。即系咪应该话喺出街之前，出街之前个礼拜啦，就2015。咁嗱，都系依组合噶啦，我杰特同埋福田两 个。大家好啊！ 今次 E 三其實最大新聞咧，首先唔好講三六住， 兩大啦應該， 唔好講三六住，個 FF 七 remix 先 嚇，即係終於咧，大家咧之前喺度定佢講話咧咩？即係其實點解會咁大反差？大家一直講係 FF Square 先，真係山窮水盡窮途末路先至會出 FF 七 remix， 或者係話大家都成日因為呢個風已經吹咗唔知幾多年，大家覺得 係 應該係話大家都已經係狼來了到已經係冇曬嘅感覺嘅陣。其實最大的問題是記唔記得喺舊年咧？舊年嘅E3 咧 ，Scanix 做了一樣嘢咧，即係令到全民轟動，跟住全民喪插就係、是、佢真係 F7， 不過係將舊啲 F7 就出PC 版，即係將嗰只其實冇乜點特別執過嘅，即係都係爛破嚟講咁出咧。跟住之後喺度話：喂，你咁冇誠意就冇得出啦！ 咪最緊要就係、是。如果那個版本你出手機就得啦，嗰、那個版本真係成 佢係出手機啊，佢會出手機啊。 因為講緊都係 FF7 個 FF7 佢其實只不過係一張大，我就話齋大師啫，大師之徒，跟住係用佢動者喐嚟喐去啫嘛。 唔係咁，但係你諗下，如果以1997年頭嘅遊戲嚟講，咁靚嘅 Piranha 獅子背景加都叫做算係少，但係都叫好過冇嘅 Polygon 嘅角色嚟講，再加埋即係Polygon 嘅實時戰鬥咧，其實即係嗰陣時嚟講真係好即係劃時代咧，就係即係又唔好咁。不過你話要喺2014年、15年仲玩呢啲遊戲，就會大家會覺得即係我哋要求唔係咁少嘢咯。 因為嗱，你出我咧，你出如果你出手機冇乜所謂嘅，即係如果價錢比較平，價錢唔係太貴嘅話，咁講真 DQ 啊，咪因為我買咗都冇玩過只 DQ， 叫我為咗擺部手機度純粹支持。 咁如果係講翻而家呢個 FF7 Remix 先啦，咁其實就係喺E3 嘅 pre-conference Sony 嗰邊，應該就差唔多到中間都突然間彈出嚟，即係開頭咧，即係其實因為狼來了咧，大家都唔信，後嚟咧即係佢本身之前就講緊其他嘢嘅，突然間又其實真係又唔似 Apple 嗰啲One More Thing 咁樣啦，但係突然間見到啲即係開頭啱啱開頭播嗰陣咧，出緊字而家播緊咧，我可能覺得已經即係我睇緊直播嘛。已經 feel 到有啲唔妥，唔係真係咁咩嘛？因為咧，其實係喺EV 之前咧，前兩三日度咧，已經有外國消息講就話有啲咁嘅風。我開頭我自己都喺 Facebook 度留言話：，邊係可能啦？成日吹水咁樣咧， 即係吹好多次啦，吹到。 點知見到佢條片有啲唔妥，心諗我就第一件事諗：，哇，唔通 FF 7 AC 即係嗰套電影版咧，真係會出喺呢、這個P4 度？跟住睇落去唔係喎，又見到嗰、那個米多加魯，即係嗰、那個神羅嗰個城市嗰、那個，即係嗰啲一碌塔嗰啲燈啦，跟住見到類似車站物體，見到一個好似阿 Cloud 同一個好似 Baletto， 即係嗰個大舊槍佬咁樣嘅身影喺行，心哇，跟住再 close up 見到佢背脊嗰把大劍，跟住仲有阿 Cloud 個樣，心哇死咯，真係嚟料咯，跟住彈出嚟，即係出翻 F7 個 logo， 仲講到明係 remake， 即係心。終於期待已久的事終於發生，雖然坦白講過一件事之後咧，其實由頭到尾我都唔係話好激動定係感動點，因為其實我就唔係特別好好 FF7， 但係我覺得既然咁多人都好期待呢件事，加埋呢件事發生咗之後咧嘅第二，其實因為佢係香港時間嘅朝頭早八點幾九點咁啊，那個 show 係咁當日嘅 Square Enix 股價即刻都彈咗2.8%定2.9%嘅，咁證明即係話外界無論呢、這個。金融界亦或是機迷都好，對呢件事真係好期待。即係無論你唔點唔中意，你點 haters 都好咧，呢件事係正面嘅，即係叫做好過你仲喺度將 FF15 喺度磨爛隻。因為你要記住今次 E3 咧 ，FF15 係完全冇影嘅。 係啊，我而家係半隻腳已經離開，基本上我而家係變咗純玩家，已經叫做唔算業內人士。咁 E3 我都係時候做功課慢慢睇，拎翻嘢。咦，奇怪喎，冇 FF15 嘅料嘅。 但係你留意 FF15 係 E3 之前一個禮拜去個。demo 咧係有個 update， 即係點講咧？嗰陣時三月嗰陣咧，佢出零式 HD 咧係附送 demo 噶嘛，但係咧佢 demo 竟然係會有 update， 即係話你當日玩完之後咧，最近會有2.0版本，即係話會有更新，有追加 boss 嗰啲。咁如果用佢呢個套路，佢其實可以繼續更新落去，即係話其實佢嗰隻零式，你其實唔係話一日就賣完喎，佢只要仲有新嘅點子嘅話，你之前未買嘅都可能仲有機會引你去買咯。哇，其實呢招都叫幾特別啦！ 因為而家本身你 好老實唔拍戲咁講啊，講咗 Squanix， 你嗱、啊，今次好似沙 Ocean 啊嘛 ，Ocean 其實之前已經公布過 title， 不過今次就有多啲料咯。 係咯，嗱，佢收購咗即係兩間公司合併啦，唔好用收唔購唔收唔購啦。你 Alex 裡面有幾個品牌死剩就得翻 DQ 咯，咁其他佢咪冇品牌噶，就係、是。大佬，你唔係好學唔學埋柯南柯南米咁樣係嘛？收其他大啲公司，然後將所佢收佢啲品牌。 唔係，公道啲講，你話唔好講 title 嗰啲主咯，即係用翻 Enix 自己本家嗰啲。你話 VP 佢出完只 NDS 版之後，就再冇出新作啦，即係冇第三代啦。Starson 其實就非電子上，因為咧佢出完第三集之後咧，即係 game 就越嚟越 hardcore， 即係變咗係話有啲似 Tales 嘅情況，就係佢好難再揾新嘅 fans， 即係新嘅客源入嚟。但係咧，嗰班死忠其實個量又唔多，即係變咗其實係好雞肋咯。你出就係揾到少錢，但係唔出咧就連少錢都冇，即係變咗佢唔係唔想做好，係因為咧你始終JRPG 而家係好難再無端端，喂你好難你只 game 你不如你咩類型都好，可唔可以由300,000突然間變100,000咧？嗰陣我啊真係諗唔到咩方法啦。 咪講起 Tales 即係 Tales 啦 ，Tales 誒依個係嗱同依三冇全部關嘅 Tales 佢之前嗰只真的同伴事件。佢竟然出動畫版，唔係使出美國版先，呃你班鬼佬冇玩過，揾到一次笨，然後出動畫，就 Utopia 出版本，我心諗你諗住點搞咧？依個 game 你都知噶啦，依、這個 game 嗰個劇情係非係全日本喪殺噶嘛，去到 女主角好快就離隊，跟住要用 DLC 買翻嚟啊嘛， 仲買翻嚟都唔係女主角喎、 啊。其實我應該咁講，有時有啲嘢咧就大家就睇得太過激啦，我都係即係坦白講。我又不會玩隻 game 特別，即係用翻多例子啦。想當年97年用翻 FF 七，Alisu 中途就死咗。咁、大家都話嚇，女主角死咗又冇得復活乜乜乜。即係我覺得你如果你真係一個好主觀、好沉迷嘅人，就可能會投訴。但係你抽翻件事出嚟睇，咁你唔當佢係主角，你當 Tifa 主角都得嘅啫，係咪先？即係唔好咁樣，即係我哋睇嘢要睇得宏觀啲。 唔係應該咁講啦，你冇玩過，你唔即係我嗱，我都冇玩過遊戲嘅。咁咧，我系睇完啲游戏，即系睇完，即系睇游戏嗰个剧情嗰段介绍，然后再睇翻嗰，即系睇一次定评价。我谂，哇，你真系闹，即系搏俾人闹嗱，系闹，即系完全系我唔知道，即系其实点讲就系咧，日本人讲过嘅。其实仲呢个咧系引爆点，即系 game 视点差、平衡差、K 卡大堆，好啦，再加埋一样嘢，咁咪一次爆晒出嚟咯。 其实我觉得所有你讲呢啲嘢咧，全呢啲系全部系诱因嚟嘅。其实咧，大家對 Tales 根本唔係關呢啲事，你要諗下最初嗰陣時 Tales 出完超人版之後，即係因為超人係末期啦。當年 Tales 喺 PS 嘅呢、這個越講越遠添嘛。Destiny 跟住就係Fantasia 同埋Eternia 即係頭三集，跟住去到 PS2 嘅第一集 Destiny 2咧，係好受歡迎，因為咧佢嗰時就出嘅時間嘅密度冇咁密，即係變咗係平均一年半至兩年到一集，即係呢個比即係等於睇戲咁樣，即係比較合理。但係而家問題喎，你荷里活西片隨時一年一集，但係而家咧出只 Tales 隨時一年都唔止一隻，即係就算你唔好講 飛戰化咯， 我唔係講外傳啊，我講正傳隨時一年都係一年一集。其實一個遊戲 franchise 嚟講咧，正將一年一集其實係過多得太離譜。即係坦白講，唔好話玩得曬，就算我玩得曬都好，我會覺得呢集啱啱玩完，你又出新集，即或者可能我呢一集啱啱可能我出嗰阵，可能出咗一个月之后先买。我啱啱玩紧，你同我公布讲新一集，即变咗嗰个信息嘅速度太快啊！即你知个公布只 game up 得嚟啊，半年噶啦，系咪先？即变咗讲得俾你太，即系个感觉唔好，就系我仲玩紧呢一集，但你同我讲下一集，即会令到你会觉得咁我仲玩唔玩落去好咧？即系不论呢样嘢第一次都还好，不断咁重复又重复咧，你会觉得你好似好嘥钱咁样咯。 同埋邊因你佢，因為佢唔同啊。你機戰本身佢雖然都係機戰，已經而家都係一年一集啦。之前一段時間一年 只一集啊，而家 唔係而家都係一年一集。 你啱 一年因為春秋二制啊嘛。 P.S. 唔係佢分開嘅嗱，通常咧就係 加版。你就係嘥氣嘅，因為咧你無論手提機版又好，加人版都好，都係嗰班客。即係你講就講到好似好好聽話春秋二制，但實際上咪又係嗰啲人買 咁啊係。 你唔止春秋二制，佢而家仲話出手機版喎。 但相對嚟講，機戰一個好處就係、是。都係嗰啲炒嚟炒去，但問題就係、是、你，始終你呢只係原創遊戲，你講即係幾多個原創啊，大佬？你即係變成咗一樣嘢就係、是、你只玩緊已經可以不滿啦。 再加埋之前咧，佢咧好輕視啲二線平台嚟話，將 Xbox 版就出完之後加強翻去翻 PS3 啦，將呢、這個GameCube 版或者 Wii 版出完之後又加強版去翻。 即係 PlayStation 平台咁樣咧，即係嗰啲將有啲刺激戰嘅情況就係咧，揾啲弱嘅平台試水，如果只 game 到時唔賣得或者想賣得都好，就喺強嘅平台再出個加強版嚟賺多次錢嗰啲方法咧，其實真係講真，你一次就話啫，你成日都係咁，再加埋你嗰啲頭先講嗰個出得咁密咧，都話咗咯今次機挑少問題，絕對唔關呢一隻挑少事，其實係大家積埋積埋嘅不滿啦。 即係話不滿機一次咗，你其實好 Q 離譜，你即係有機會揾下啲。 但係問題已經係退， 呢其實好離譜， 已經離開咗 EV 呢個問題啦。我哋唔好嘅。 嗱，講翻 FF 啦，佢嗱公布咧，野村試下今次就做翻 producer 啦。 唔係應該咁講，三巨頭不賴街飯呢個鳥山球同埋野村智也都會喺度嘅，不過係話最緊要做。director 一個就係野村，因為其實即 game 而家見到咧，你睇翻嗰啲畫面、啲美型嗰啲咧，美型角色咧，就其實好似 FFAC， 即係其實即係美村野村嗰套。咁點解話不賴嗰啲其實都要掛名喺度？因為本身個遊戲當年係佢哋去跟嘅，咁即係話變咗係話你可以諗意識到一樣嘢就係，因為舊世代嘅 FF7 就用嗰個新世代，即係可能 FF15 嗰啲美型 feel 嘅畫面去包裝，同埋佢都話咗只 game 唔會完全移植，即係唔會完全 remake 嘅，即係話劇情上一定會有修改，同埋可能系統上嘅未，一系統咩系統都唔知啦，所以就一定會有啲似翻2015-16年嘅新玩法，但係我會覺得骨幹就一定不變嚟話，一定係嗰幾個角色，就算可能加星角色都好，加得星角色都唔會主角嚟嘅。 即係唔係咁應該講就係點樣用 Tales 嘅真正同伴呢個講法就係。艾亞利斯有可能復活㗎，因為當然當然最緊要 啲人咪即刻串佢咯。估計正常版都係會死，但係咧你新嘅復活要俾 DLC 錢啊，講㗎啦。 你又俾我聽，又串 DLC 事件啦。即係呢句，當然我睇咗就係喎。即係我第一個反應就係佢話有新嘢加，而唔係完全 remake 嘅話，我第一個反應真係艾亞利斯㗎啦。因為當年咧死咗之後，幾多啲網絡留言就話可以令佢復活啊！諸如此類啲花費都原來都係假嘅。 唔係，其實因為咧，如果你有玩嗰只 game 同有翻睇翻嗰啲攻略設定，就知道咧，其實本身咧個劇情咧去到後嚟啊，點解會突然間180度轉曬？因為又係做唔切嘅問題咯。好多嘢佢做咗叫做鋪排，但係根本上都發展唔即係臨尾要趕啦，趕跟住就要改喪改，跟住就改唔切， 要殺啦。佢晒角色啦， 乜就算你正常嚟讲，就算死都好咧，系唔应该嗰个位死。就算你系要去死，系应该后少少铺排啲先啦。即系你又要一个咁担气，仲要咁早就钉个盖，即系唔合理咯。即系你话如果嗰啲系啲三线角色就冇所谓。 唔系应该咁讲就系，如果佢一开始又已经作住发牌就系、是。攞住變動紙咁樣，預咗你死嘅，有啲角色係啊嘛，一睇個樣就係、是、哇插曬死亡 fat 嘅，預咗你死啊，咁啊 OK 啦，咁樣有啲咁嚟咗犧牲打啊，而家有啲即係灑狗血嘅必須死啊嘛角色，但係佢好似唔係喎，就突然間死咗 out 佢係咪知 out 頭嘅？因為佢亦都算雙主角，因為佢係 Tifa 又喺做出咗場嘅，咁叫做大家接受啦呢樣嘢，只不過有啲遺憾啦。嗱，跟住好啦，跳到沙漠啦， 咪未講完先， 仲有要講啊， 因為佢講緊喺。剛才我講漏咗樣嘢，佢播呢個 FF 7 remake 條片之前咧，亦都播咗另一隻 FF 叫做 World of Final Fantasy， 就係喺 PS4 同 PS Vita 嘅。但係咧，嗰個 game 真係好兩極，即係當然中意 FF 嘅人就好開心咯。但係咧，啲行家又好睇完條片之後，都有一個感覺就係點解啲嗰兩嗰、那個男女主角，即係你喺可能喺條片度咧都已經叫做都古怪比例啦。只 game 入面咧 Q 版啦，個頭好大，個身好細，即係好似啲布偶咁樣啦。就算佢變翻正常比例都好咧，個頭都好鬼大，即係。咁啊，成隻 game 咧，即係我好明顯係，我唔知係咪叫兒童向定 Q 向啦。但其實嗰兩個角色就同 FF 冇關，但係咧，佢會有啲 FF 嘅其他同伴，例如話 Cloud 嗰啲嚟召喚嚟，即係幫你手。即係佢其實想試，即係點講？如將兩個無厘頭嘅人抌落去 FF 個世界，即係炒埋一大碟咁樣咯。 即係唔係咁作兒童？咁你都猜兒童向都好嘅，因為你間公司借翻。 但 FF 咧，將嗰啲 Squarex 將 FF 嗰啲。即係嗰啲資源咧，用完又用，用完再用，再翻炒，已經唔 係 第一次。 所以我 Star Ocean 出咗事咪好咯，就係、是、你就算黑 core 都好，起碼你都有啲，你唔好淨係得條線啫。你大佬，你間公司已經唔係，你冇乜幾多隻遊戲剩翻落嚟噶啦。 要 啊！要。 第八代呢、這個 BDS 版啊嘛。 呢、這個都玩，我睇下情況啦，因為冇乜時間玩啊。即係嗱 DQ DQ 就因為 DQ 你講啫，你都控制唔到嘅。跟住 FF 本家你越出越爛。你剩翻落嚟，其實佢有幾招牌，但問題就係佢次次下冇咗下文，即係出一堆發現到唔多掂嘅冇咗下文啦，即係聖劍傳說啊嗰啲 K 卡嘢，出下發現都唔妥啦，個遊戲又聞到少少糯味咧，即刻縮，咁死啦！即有時即你唔係話等個遊戲系列，你聞到有糯味即刻斬成個系列斬咗佢啊嘛， 唔係佢咁絕情啊嘛。 出手機咯。Sony 零世日本最成功嘅手機廠之一嚟噶。 唔係， 不過我哋唔玩啫嘛。 冇咁啊，咁咪賺。我而家玩， 你火得幾多錢啫、啊？你真 係。大佬冇玩啊，火金。 嗱，咁講啊，呢個 FF 有冇咩補充啊？ 冇乜啦，因為而家、你知唔知幾出咧？ 嗱，有人就話 Winter。咁我睇個勢，而家乜春都冇，絕對唔會係今個 winter 啦。我 一六年， 但坦白講咧，如果你話喺2016 winter， 即係可能201612月至2017年頭咧，唔係冇可能。但係調翻轉頭，我想問，我而家諗緊樣嘢，唔係諗緊 FF 7會唔會幾時出，我就係想知一日 FF 15未出，我都唔會信 FF 7會唔會出，因為你冇可能爬頭噶嘛，係咪先？即係冇可能一隻啱啱做嘅 game 會快過一隻做咗好耐嘅 game。第二件事就係話。我即係直覺估計咧 ，FF 7 Remake 應該都用翻 FF 15好多嗰啲 engine 嗰啲嘢嘅，啲畫風都似啊，所以就其實大家唔好再諗 FF 7嗰啲嘢住啦。出十五出完十五之後先再講，其實佢仲有一個最後最絕嘅 game 就係、是、15都唔需要楞嘢嘅。佢、如果可以 PG 度出隻 game， 跟住附送 FF 7 Remake 嘅出呢、這個試玩版嘅曲，亦都唔係唔得，因為。Scan X 或者以前 做咗啦，多次啲嘢，所以契弟要翻。 佢今次再做呢樣嘢，我覺得一啲都唔會覺得有啲咩問題咯。 佢契弟發言第一次見。嗱，你估下 FF， 你估 FF 十五出定三六三出先咧？ 唔係，因為咧，你通常 Kickstarter 咧，而家去做嗰啲嘢咧，有個共識就係用翻之前渡船敬二嘅 Mighty Number Nine 或者係呢個 Eager 嗰只Bloodstained 為例啦。通常都係我而家宣佈嘅話咧，兩年。至兩年半就會加貨嘅，即係當你當佢當期票咁啦。咁理論上，如果今日公布嗰三幕咧，你咪樂觀啲睇，最遲咪2017年尾或者2018年頭咯。 但係快就2016年尾， 我覺得冇可能，因為你而家見到嘅咁嘢都其實冇俾過任何嘢你睇嘅，俾幾張相你睇就算啦。 係啦， 即係我會覺得佢唔係未做，係因為咧不過應該先再慢慢講啲後話。總之話。我覺得2016的機會是沒有，因為如果你想2016呢，他起碼今次應該有給你一條片你看先。但是呢，為什麼他什麼都沒有給你看呢？其實要再要講回整件事的背景先啦。他就阿靈木喻就在 Sony 剛才那個 Preference 站台就解即是跟那個 Sony 高層一起啦，就說 Kickstarter 就我們集資，跟住就又一定例牌有些 milestone 那些這樣的啦。就說破了一件歷史紀錄，就是最快達到 100萬美元， 不是最快達到那個目標的遊戲，因為通常的目標呢每個遊戲 set 都不同的嘛。而這個三目三個第一個 milestone 是200萬美元嘛，他就破了那麼多個 Kickstarter 的達到那個目標的 世界。其實好像我不知道我看到就是他史上最快達到100萬美元的100萬美元的歷史紀錄，而這個時間好像是一個半鐘。 他話你六個鐘到六個幾鐘過到達咗目標，亦都係個記錄嚟嘅。 一個鐘一個半鐘就100萬，六個半鐘200萬，而今日係第四日就已經345萬。 但係其實咧，開頭咧我都覺得好一廂情願，覺得哇，如果200萬做咗 game， 佢應該都係要慳住做啦。但係後嚟睇得多幾個網站，即係外國網站嘅資料咧，其實咧一切都係個局。點樣咧？話説咧，事源點解會有三目三咧？咁講啊，聽大家當聽故仔啦，因為有幾真我都唔知啊。話舊年嘅 GDC 咁，鈴木叫做嘉賓啦，講佢啲三木嘅威水事啊，加街機事啦，就話跟住就 Sony 有高層就見到鈴木喺度，即係未死得咁樣啦，就 approach 佢就話：有冇計即係夾一夾幫 Sony exclusive 做只呢個三木啦？咁傾下傾下又傾到，不過其實咧你都知成件事唔係鈴木想唔想做，唔係 Sony 想唔想做，點樣都係要過世界有關。點解咧？其實情況有啲似任天堂。揾白金做呢、這個Banetta 二一樣，就係因為始終版權潮流係世家，你一定要得佢同意，同埋佢你要俾到佢合，即係佢滿意嘅分帳，佢先至肯入頭。因為你如果你當年我投資第一集，如果我而家唔通我免費掃過第二集俾你咩？係咪先？一定其實都係錢問題啦。 同埋 Sega 相對嚟講，應該唔係咁好啲，好過嘅。一白金中始終你都係叫外人，你攞佢拉線俾個麻煩。但係榮木月中話雖然槍邊族啦，如果用日本講法就槍邊族，但始終你都係私家人啊嘛。 你搞清楚一樣嘢，如果你有留意成個 Kickstarter， 即係嗰個三六三嗰個網咧，有發現到一樣嘢就係成個網咧係絕對冇世家 copyright 或者世家呢個字，一啲都冇提過嘅。咁所以咧喺表面上呢件事即係似係榮木月自己攬上身， 亦都冇提到 Sony 嗰樣嘢㗎。總之就話啊，總之係話鈴木裕嘅363Kickstarter， 即係用鈴木裕嘅名氣同佢個個人身份去籌期做，而咧佢會出 PS4 同埋會出 PC 版。但係咧，你睇翻曬所有內文咧，無論你出幾多錢都好咧，你一係就 digital， 就算你出實體版都係得 PC 版，冇 PS4 版嘅 item 俾你買嘅。咁加埋我個網站嘅估計之後咧，而家因為而家推出就係話應該。件事就係 Sony 喺後面就做指揮，就係、是、Sony 包底可能俾一個大錢你冇預做，根本上呢件事已經係成立咗噶啦，即係可能係話根本世界盃方面咧亦都 OK 咗，即係其實都等收錢嘅啫。 嗯， 所以點解而家呢件事點解話 Kickstarter 就冇提特別去強調要提呢個 PS4 嘅呢個實體版咧？因為應該出完只 game 之後咧，Sony 會喺嗰度。收錢，即係因為佢要出 PS4 嘅實體版嘛，咁即係理論上 PS4 實體版應該就 Sony 收下錢，因為 Sony 係投資者嘛。咁世嘉方面純粹收翻個版權費 something like that 啦。所以咧，其實咧，你諗下，就算而家話345萬，345萬唔係做唔到嘅 game， 但係一定做唔到呢個項目出嚟嘅。所以其實咧，有啲人都話而家呢件 Kickstarter 事咧，根本上係一件 marketing 嘅嘢嚟嘅，即係話想試下出面嘅人。嘅踴躍程度，話俾聽，原來好多人好期待，跟住咪計到數知道，哦，原來有咁多人期待，我估計可以最尾全球買到幾多隻？因為其實你 Kickstarter， 你嗰個人去即係去俾錢，其實你都知道嗰個人係咩地區噶嘛，係咪大概估計到而家支持呢件事嘅人究竟係大約幾多佔係美洲啊，幾多歐洲，幾多亞洲咁樣啦，咪再計數咯。 嗯，因為嗱，我喺即係呢件事發表即係依新聞出咗之後，好一兩日到咧。就有人走訪問 SEA 美國唔知美國一啲高層啦，咁佢話咧其實咧事源就係、是、好似之前有一次就係 Sony 其實都想嬲佢嘅， 佢問題 條件就係 Sony 逐漸， 而家係 Sony 逐漸嚟㗎， 但問題咧阿靈梅就希望佢話希望Kickstarter 籌嘅，佢嘅態度就係、是，咁佢 Sony 就話就佢即係最初佢 Sony 諗法就係、是。我獨佔，我直情去掛我牌子 ，K 卡嘢我做宣傳強打，靈媒就唔想咁做，佢希望就係我唔想成間公司孭曬，就 K 即係就希望就掛佢嘅牌子，就佢只籌期，咁所以就OK 咯，鬥雞棚俾你咯，你即係你我搭咗個棚落，你咪上嚟唱兩句咯。 咁你講真嗰句，如果佢只 game 唔係咁傻 ，Sony 就唔會喺 platform conference 上面俾佢上站台同俾佢宣傳啦。 咁問題係你始終你有一樣就係你Kickstarter 籌期籌咗筆，同埋你完全係用 Sony 錢籌嚟又差啲啊嘛。 我係覺得個 Kickstarter 嗰嚿錢實係真係微不足道，你話真係300幾萬美元，我就算俾你最尾可能500萬美元埋單，甚至1000萬美元，對於成隻 game 嚟講真係好少錢，真係好少錢。 不過有一樣嘢就今次佢比較好似就係佢好多嘢現咗成啦已經。 嗱，問題就係啲之前都我哋都傾過啦。究竟世嘉喺呢件事背後會發幾多功咧？如果佢真係好嘅，肯借埋個人龍 N 錢，借埋啲部分啲馬俾你，就話啫。但係你始終你而家即係難聽啲講句，已經唔係咁高咁大喺世嘉入邊。阿明月應該 高過佢， 高過啊鈴木裕啦。咁我點解即係講真？唔好話借唔借俾你，首先阿凌木明月肯借俾你，可能都會有其他董事喺度嘈，喂，你咁影響公司利益咁樣啊？ 不過有一樣嘢咧，就係據嗱，有人話即係話怪翻舊事啦。咁咧喺之前唔知一年前咧，有一次喺電視即係阿凌明月上即係宣傳咗一件節目就訪問，咁咧就主持人又問到沙木啦。咁啊，明月嗰時咧表情好古怪嘅，即係啲好想講又唔講得嗰啲表情嘅，當時就冇人知點解。而家就挖翻就應挖翻就係應佢嗰時應該知道應該知道。講真就係你哋冇有呢個計劃，你明月我覺得你明，除非你收喺肚裡面啫，唔係我明月一定知道。咁講真， 佢唔講得，因為如果佢咁講，即係變咗佢騎劫咗 鈴 木裕件事，即係唔係即係始終你係後輩，唔應該咁做。 因為始終佢後輩，佢 同埋你聽嗰句冇沙木就點會有呢個人龍咧？有時啲嘢唔講，唔可以講出口嘅。 唔係咁有一樣，咁有一樣就係喺即係。你講以輩份嚟講，明月始終你係後輩，講真就係你前特老大前輩，大前輩跟住你又靠你講真，你人龍嘅成個 engine 成個概念都係食佢嘅。同埋最緊要就係人龍，你出到急，你唔喐咁快又變咗人龍一咩？你都唞下啦。 唔係㗎，你講真，你下一集你唔係出人龍一，仲有咩出啊？ 就係咁實。咁你而家你講你 拉下先，唔好講人龍啦，去翻沙漠啦。 嗱，我沙漠咧，今次我又俾錢嘅。之後冇好似阿 Seven 姐咁樣咁誇張啦，一見到阿摩成即時掟食抌水落去，佢抌咗幾多啊？冇講到 100蚊美金咯，即係有錢名嗰個版本咯。 哇！咁富有啊！我抌29。 有人我識有啲人買呢個三六三都係要千美版啦。 哦，我等咗廿九日，即係因為我 依家廿九淨係得 PC 版嘅呢個 digital 嘅啫喎。 因為我當初因為點解就係、是、其實咧，我係睇呢個新聞時咧，我係未知道Sony 後面發工嘅、 啊。 我真係諗，我諗下，喂，唔係好，就算五百萬都唔係好夠嘅啫喎。等先，嗱，意思廿九美金當係支持你。 即係講，就算俾明咩呃都好， 呃就呃就咩呃都係都係都係二三百蚊啫嘛，唉、哎，算啦。咁而家 你嘅心態，你覺得只 game 出會唔會最尾會唔會走數啊？ 應該又唔會嘅。 咁你講真嗰句，喂，零六月點敢走曬？即係點可以走呢個 Sony？ 首先，你一定係簽曬嘢，傾好曬。即係講真嗰句，即係我覺得同之前世嘉唔同，因為你以前嘅世嘉情況，零六月先係大粒，佢話要超市都冇人夠膽夾佢，即係連老細都唔夾佢，你其他下面啲人點夾佢咧？但係而家唔同喎。如果你係受注生產嘅話，即係 Sony， 我係咁樣，我俾係俾廿億 yen 你㗎啦，你搞掂佢，你諗都死都死掂佢嘅話咧，即係可能都會有最多咪可能超支一成咁先，但係即係佢嗰個你始終你係要向嗰個老細交代，你控制咗。 不過都唔使廿億嘅。 唔係即係我 mean， 佢唔會無限期嘅開發時間，亦都唔會有無限期成本，即係唔會需唔會擔心另一次三六一咯。 唔係咁有一樣嘢就三六一當時先完全咩？你係真係完全有即係少一塊農地，跟住同你打地倉啊，灌雪加水咁鋪。而家就你基本上你而家雙方 N 字都傾喺曬度啦。 但係我都係講頭先嗰句，究竟佢係咪世嘉肯數翻個人同 N 字咩，定係要用現成而家嗰啲咩 Unreal 4定點嗰啲 N 字咧？就冇人知，因為其實本身 Sony 都係 N 字啦，但係唔係 Sony 好似都係用外邊啲 N 字。問題就係話去到而家你始終片都冇啊，你嗰啲嘢實在太少啦。我諗去到呢個階段，大家要去講 gameplay 或者係講用啲咩技術嘅，其實真係言之尚早。大家其實對於三六三呢個情意嘅，大家都係希望一樣嘢，就係話想睇下最尾嘅結局嘅啫，係咪先？即係其他即係已經唔望你出幾多張啦。即係覺得大家真係想幫三六話句好就算噶啦。真係坦白講， 即係有啲怨念啊，即係私人。 但係亦都啲人咁講我，如果可以用多個 engine 出嚟，大家真係而家去睇死佢，真係睇死佢啫。估計佢真係夠膽使用個 engine 出埋三六一同二嘅 remake 咯。其實如果佢係醒嘅話咧，佢講完三六三單嘢之後咧，佢既然都標咗個 engine， 我係佢，我就會將出翻個三六一二 HD， 就附送三六三嘅可能有啲片頭，人哋買一次先，跟住先再出三六三，即係呢個係一個醒嘅方法。 依、這個最依、這個最，而家之後大佬直驚廿年前就十幾年啦，會廿年前差唔多啦。 嗰啲呢啲就真係睇下林木住自己或者係 Sony 自己諗法啦。 你點樣標啦？係喎，另一單就算唔算留言就係、是。有傳聞白金中國真係好似漏翻 Capcom 合作喎、 哦。嗱，我淨係知白金最近咧公布咗幾隻 game 啦。嗱，佢喺舊年 E3 公布幫 Microsoft 嗰隻 Scale 版咧，今次一啲影都冇，因為好似話係遲少少嘅 GDC 先至會有多啲料，即係嗰隻類似有個狼有個人戴住面具追盔甲去打龍咁樣嘅。佢、但係亦都幫 Activision 做咗隻變形金剛啦，同埋亦都有幫任天堂就做呢個 Star Fox， 即係其實因為咧好搞笑嘅，一直以嚟神谷英樹都話好想做之前 cancel 咗個 Star Fox 二個 project 咧，但係都係得個吹水，而家無端端白金又話幫任天堂做呢個 Star Fox 嘅新一集，但係咧叫 Star Fox 零啊嘛，但我就冇特別去睇啲料，我唔知道係咪神谷做，總之係話白金而家就做 Star Fox 新一集啦。咁但係咧，你先講話揾 Capcom。 漏劇講喎，因為傳聞佢有 D3 未規劃合同包咧合作嘛，而家又傳緊，唔知係一 成。我淨係見到大伯喺白金嗰、那個啲 Facebook 度成日都有阿貝姐嗰啲林克嗰啲 cosplay 喎，即係嗰啲，我覺得未必。其實而家唔係佢唔合唔合作問題，你合唔合作都要世嘉合頭先啦。 不過有一樣嘢嘅，神谷英樹咧喺作為啲協界裏面咧，佢喺佢哋飛佢用 Twitter、Facebook 炒花生咧係拿手嘅。佢之前 咧，佢自己都。 他專炒佢高手嚟㗎， 個個都話係呢個咩啊嘛？佢翻工喺呢個主要嘅工作 喺 Facebook 度留言啊嘛。 炒花之前包 letter 又話又話佢唔滿意個封面又乜又話咪炒花生，跟住之後一路喺度炒呢個話題。佢呢方面即係喺業界裏邊咧，佢好叻㗎。 呢樣嘢聽下，算啦，我都覺得 就花生咗水。唔係，係佢自己認嘅。當後屘只 game 出咗之後冇幾耐咧，佢都認咧當初嗰包 letter 封面啲事情純粹曲宣傳炒花生嘅啫。佢好坦白，即係飲好嘅。講真，你唔通好下到爛面佬咁樣咩？搞到即係變成咗咩？嗰啲花生真係食到你嘔吐啊，大佬！呢啲咪當宣傳咯。咁你知實有㗎啦，新 game 宣傳、新片出傳，你梗係啲緋聞啊、kick 卡嘢出嚟啊嘛。咁好啦，咁大致上其實 Sony 其實你都未講曬，講咗好少嘢嘅。 唔係好少嘢 ，Sony 都差唔多講完。Sony 做咩 啊？因為咧佢嗰個 VR 系統個 Project Morpheus 咧，佢就冇特別喺即 即係佢有條片度喺PressCon 都有講過，就係講啲未來嗰啲遊戲路向啦，同埋佢會有隻新作，就係話希望係向 eSport 發展啦。咁但係咧好多嘢咧就冇喺個 PressCon 度講，就寧願留翻喺台下俾，即係喺翻個 show 度俾啲記者自己試入邊啲效果。嗱、啊，記得啦、之前鐵拳 producer 原田咧咪做咗嗰隻夏天溝女 game 嘅日本妹嘅。跟住咧，佢而家咧就將個日本妹就變咗鬼妹，就將呢樣嘢移植咗，變咗係外國嘅生活俾人。 嗰個係咪咩黑喺個島裏面嗰只啊？ 係啦。 哦，嗰只 咧，而家都咧啲外國記者勁開心，因為心諗話：哇，即係覺得一切嘅夢想終於嚟到啦！就由日本妹變咗鬼妹，即係大家係覺得掂喎。 喂，嗰只正下一 part 我再講。 新 lesson 啊嘛。 我之前話high school 嗰只咧，即係而家搞到。 我知你講緊要俾人 ban 咗啲。 嗰只先講，喂，嗰只陣間我下一 part 再講。啲新 lesson 啲樣啲嗱啲相就好靚啦。 其實因為佢之前咧，佢我唔記得咗係舊年 E3 定係 TGS 咧，就係嗰個係日本女仔咧喺佢間房度喺度即係嗰個叫咩同佢傾偈咁樣嘅，而家變咗一個喺户外類似我一個小島咁樣啦，個日本妹就變咗個鬼妹咯。其實個 engine 一樣，即係話係希望就用唔同嘅環境去打全世界。不過因為始終呢個係一個技術 demo， 究竟係咪一個 game 咧就冇人知 啦。 啊，我記得 Sony 喺頭先講呢兩隻 game 之外，仲有一隻 game 係真係令到全場叫做鼓動。我唔係講緊 Uncharted 四啊，即係話經過咗由 PS 3去到 PS 4又話出佢直接傳到話 producer 走埋，又話幾乎要斬啱嘅嗰隻叫做 The Last Guardian， 日文叫咩啊？食人嘅大鳥啊嘛，係嘛？ 哦，食人大鳥。 跟住咧，而家終於又走翻出嚟啦。其實呢，我坦白講，你當年見到 Eco 或者見到這個汪大巨像，大家就會覺得很震撼的。但我坦白講，我真的見到食人大鳥的畫面和玩法，我覺得其實不是個事，是因為有個問題就是呢，如果同一樣東西攤了很久，你還是見到類似的東西，其實它的玩法呢冇乜新意，因為你唔會靠對白，你跟那隻嘢去的互動，即你要利用它的即解謎啲。我覺得坦白講，好 old school， 好 out 地，即系唔吸引咯。唔系话唔好，系唔用嗰啲otaku 嗰啲讲法就系萌唔起咯。即系我应该叫我激动唔起咯。唔会话好，即系讲真话句，我见到 Uncharted 四临尾啊追车嗰度，我仲激昂过睇到呢个食人大鸟啦。 惯咗，即系咪要每一个每一个激动咯，感动咯，即系咁样啦。 咁 Sony 其实主要都系呢三个 系啦。即係俾啊！即係佢係新係啦。OK 啦，咁我下有其他嘢，留翻下一 part 再講。 好。